奉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，至洁的、万能的、至睿的君主，超绝万物的君主。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，去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，并培养他们，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。尽管以前他们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，并教化还没有赶上他们的其他人。真主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，这是真主的恩典，他把它赏赐给他所抑郁的人们。真主是有宏恩的，奉命遵守塔拉特而不遵守者，例如脱金的驴子。否认真主的迹象的居民的比喻真恶劣，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。你说信奉犹太教的人们啊，如果你们自称是真主的选民而排斥别人，那你们希望早死吧。如果你们是诚实者，他们因为曾经犯过罪，所以永远不希望早死。真主是全知不义者的。你说你们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与你们会面，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冥的主那里，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信道的人们啊，当聚礼日招人礼拜的时候，你们应当赶快去纪念真主，放下买卖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当礼拜完毕的时候，你们当散步的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，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真主，以便你们成功。当他们看见生意或游戏的时候，他们离散了，他们让你独自站着，你说在真主那里的比生意和游戏还好，真主是更善的供给者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